欢迎到我他周报，我是杰登， 我是每日。 今日2022年6月9日星期一，哇！呢、這个礼拜多新闻多到咧，净系睇都睇到睇成睇有排睇啊！所以我 cut 晒先，嗰啲关游戏嘅新闻就暂时平埋一边唔讲住。 有好多呢啲嘢，我哋要订落专题咯。我哋费事啦，个新闻太长啊， 太多啊。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好，想讲一啲开心消息。首先就系周麒麟诞下子，咁就佢之前结婚嗰单嘢，其实系几多花生嘅，即系花生唔系话嗰啲八卦嘢，系纯粹佢两夫妇搞啲笑话。因为佢丈夫系伊夫布纯，系好有名嘅放送作家嚟嘅。咁佢结婚时咧，依单嘢喺啲电台界里面咧，就成当然俾人讲成个月噶啦，讲咗。咁就恭喜佢啦，伊夫布同埋周麒麟。 周麒麟本人都电台圈都都唔少嘢搞啦， 永远要零啊嘛，恭喜个朋友。咁好啦，咁另一单又系喜讯嚟嘅，就系岛崎信长就诞下一子， 生唔到仔嘅佢， 系佢生嘅，佢和生嘅啫。咁就系恭喜佢啦，岛崎。咁佢结婚好似冇几耐，要咁快生咗，咁咪恭喜佢啦。好啦，咁讲下啲新作消息先。首先就系呢个月咧，其实 Love Live 嘅大战月嚟嘅。首先就系啱啱好结束嘅连空嘅102期毕业演出，因为佢跟足佢嗰个游戏，即系佢 世界观个设定啊嘛。 那个实际时间嘅，咁102期嗰三个成员就毕业之后，有个毕业嘅演唱会，咁咧演唱会结束之后咧就公布咗连空嘅 3D 动画剧场版，即系 3D Polygon 做嘅剧场版，咁就一如Love Live 传统啦。总之系3年级新毕业咧，就一定有剧场版嘅，咁佢毕业就咁有剧场版，亦都唔意外。咁依单就等系啦，咁其他嗰两个啲Love Live 话嘅系。大战六月就系其中咧，就系今个礼拜日嘅大阪嘅Liela 第六场演唱会，然后就下个礼拜六嘅水豚嘅 Final 演唱会。三 free combo 啊，啲 Love Liela 咧，如果追咗三个团嘅话咧，系破产嘅呢个月。好啦，咁我讲下另一就上低一号最终章。 之前已经讲过佢会做最终章啊，咁佢而家出咗个新 PV 啦，同埋会。大概只系讲过系2026年春天上映，不过呢个系前篇，我唔记得咗之前有冇提到，但系我好似而家先发现，原来有前后篇。如果系我背嘅就我背啦，咁又要搞前后篇，不过都理解嘅。佢之前都搞 呢啲，唔系咁一定分，唔系一定斩开两套拍嘅呢啲嘢，有钱啲钱分开场玩嘛。 因为动画电影通常100分钟左右是真的不太够的，你预期勉强塞落去一集部，咁你整个两篇都得嘅。咁 三个钟头仲要三个钟头嘅动画，印象中好 咪成一鬼翻咯，一个系4.5嘛， 会玩死人嘅大佬，三个钟头两个钟头都极限嘅啦，动画嚟讲，好三个钟头，尤其是依类嘅文艺片，你三个钟头瞓晒觉啊！ 哦，咁动画电影主要系成本问题啦。例如动画电影好100分钟附近啊，通常都系呢个数，好少会再多啲咩2.5钟头、3个钟头呢啲嘢咧，系电影先做得到，因为电影剪出嚟噶嘛，动画画出嚟噶嘛，所以佢分开好正常嘅。咁 同埋呢类文艺片咧，你拍2个钟头以上，其实真系坚瞓觉噶。 咁啊，然后佢出咗 PV 啦，咁 PV 入边都回收翻个标题。嗱，我唔知佢系晨早谂好咗啊，定系后屘再谂点样符合翻个标题。即是吹向白上低音部这个标题啊，它是回收返的，不过就不知道它怎样玩法啦，总之看下到时点，咁反正下年才有时前篇后篇做埋，即应该会发个战车少女嘅。咁啊。 好啦，咁另一套新作呢就是可以帮忙洗干净吧，动画化。咁呢女主角声优是灵在沙宫。是其实他看的那个张图就是好展现自愈系的动画嚟嘅。洗衣店日常治愈系动画，睇得好舒服嘅。 漫画嚟嘅，佢改编动画咁，好似我真系冇听过用呢个主题嚟做嘅漫画。漫画我冇听过，冇话动画化。就系嗰啲西衫铺啊。 如果严格，如果唔好好夹硬拉车边嘅话，蒙超人快都系快都系嘅。咁主角都系洗衫嘅。 咁嗰个唔系漫画改编动画啊嘛，佢以呢个为主角，咁所以好明显地系一个比较日常少少嘅嘢啦。咁啊， 失忆少女洗喺洗衫铺打工，等于日常治愈翻。 咁啊，再再加少少含含蓄蓄啦，少许呢部冇咁多嘅咁样啦。 佢俾我 feel 就好似好几年前嗰套非常魔女咯。 温馨日常咯，系啊，冇错，系嗰种感觉啦吓，咁样 好，下一套蘑菇魔女。 个少女漫画改编嘅，咁少女漫画真系唔好熟，唔好意思。 大致上都讲又睇先， 睇落就系种走奇幻温馨风嗰种嘅风格啦，咁 白泉社啲嘢啦，总之就系、是，自己记住依系花梦嘅花梦系列嘅作品，咁大家知道系咩类型噶啦。 啊，咁啊呢个我熟，呢、这个我熟。青梅竹马的恋爱喜剧无法成立，你唔好理嗰啲个名几咁吐槽先。总之简单，非常之简单嘅就系离斗术，即系嗰啲幸运色狼嗰啲嘢啊。 离斗术啊， 啊呢、这个时代总系需要啲咁嘅嘢啊，即系所以咪话呢啲又好熟咯。 咁啱，即系有佢咯，出包超有趣嘅。 啊，杀必死系作品啦、啊、吓，咁样。 嗯，好啦、啊，另一套摄取本书者将会 啊，一个小说嚟嘅，而且仲要系当年。2021年嘅书屋嘅大奖嘅提名嘅小说，唔系得奖系提名啫。咁但系俾得佢哋去攞嘅话咧，个作品本身嘅水准一定系有翻咁上下，即系啲书痴或者中意书嘅人啦。现在嘅日本喺书店做得嘅100%都系中意书嘅，因为工作又多，时薪又低，又唔好赚，又辛苦，所以只有真系中意书嘅人先会做书店店员嘅。而佢哋去选出嚟嘅作品，咁啊点都系有翻咁上下嘅，咁佢动画化，咁点都会留意一下啦，可以。即系当然啦，因为有部分系因为佢就系用翻书做悬疑嘅故事，咁可能会特别受佢哋青睐啦，咁样啦。下一个就今次咧就今次虽然系 CY 动画化，即系大家都知道 CY Game 做动画，就之前都嗰劣迹斑斑又好似唔系咁好，但系 濑嘢几率奇高嗰只啦。 啊，但系今次难忘起嚟两样嘢，第一Netflix 做嘅，所以 Netflix 嘅其中一个特点就系佢唔会俾呢啲咁嘅嘢存在嘅，即系佢就系专系会做高冷片嘅作品，大家都知噶啦。 即系专门濑嘢嘅作品。 会唔会濑嘢我唔肯定，但系似乎系正经嘅作品，应该也许未必系正经嘅作品。 真系唔受欢迎。 咁 Netflix 就中意做呢啲嘢噶嘛，高冷片啊嘛，你只要唔好炒喎，好似某套就嚟要冇动画化过嘅 Devil May Cry， 大家明啦，唔使即系啱埋嘅，即系翻两粒字啦，即系唔系嗰套，如果唔系嗰啲，咁就应该还好嘅，咁就算佢系好好地咁讲个故事，唔系搞 get， 唔系搞嘢，唔系搞成都好啦，都未必有好多人会中意，咁睇下点啦，即系咁啊。新番讲完，讲啲其实应该算旧番噶啦，毕竟系半年前嘅嘢。 开着世界， 开着世界二，即系四围都播晒噶啦。咁但系佢仲有，竟然够胆，又之前有提过少少，佢个票房系唔差嘅。咁个原因就 咁播都播咁梗系啦，第21个星期啦，我播咗半年啦。 啊，即系佢可以播咁耐，而且继续仲上紧，而且仲要系继续佢嘅特典计划。哇，大佬，你因为佢每一次去排，佢每个礼拜都有唔同嘅当个礼拜嘅特点，主要系嗰啲好细嗰啲色纸啦。然后佢一排到去21到40周都排埋。哇，咁紧，哇，你40周或者大半年，哇，即系呢个特点计划真系名不虚传咯。即系我会放弃咯。即系你每个礼拜都已经有唔少嘅数目噶啦。一个礼拜是讲紧10几张噶，咁哇，你咁话咧，咁 Q 多个礼拜，所以点解佢唔算系一个好大众、好热门、好成为潮流嘅作品都好啦，但系佢嘅票房系相当地高啊，就系同一班人不断地碌啊碌啊碌啊碌，即系几夸张下噶，真系。 特典商法啊， 所以咪叫特典计划咯，即系唔系世界计划，即系特典计划嚟啫，咁啊， 好啦，咁咧 呢季新番啦。 就都算又系，应该每一个礼拜都必成话题嘅 GQX。咁咧，最新一期第九期咧，大家估到嘅嗱嗱出场啦。但系比较易大家估唔到嘅就系，佢竟然将富野版嘅小说《密会》将佢嘅剧情将佢设定搬上去电视。因为咧，其实呢个系要睇小说版富野小说版《密会》先知嘅，就系、是、玛莎当初认识嗱嗱咧，其实喺间妓院度，一间高级超高级妓院。咁啊，玛莎就发现咗嗱嗱嘅新人类能力，就拉咗出嚟。咁佢将呢间叫卡巴斯之馆啊，即系嗰间妓院咧，就摆咗喺GQX 第九集里面。咁主角马秋咧就跌咗去地球度，就去就俾喺呢间妓院里面嘅嗱呢个世界嘅嗱嗱救咗。 怪唔得咁 Q 多 baby 多嘅话啦，即系 系而咧阿马秋想本来想救呢个娜娜走，但系佢拒绝，因为呢个娜娜收到本世界即系本院世界娜娜嗰个精神电波，就一直期待紧个红色男人救出去，咁就唔想离开歌剧院。咁阿马秋走咗之后咧，就跌咗水度揾翻部 GQX 同埋揾翻佢所谓嘅沙朗嘅长眉，即系爱美号。 嗯， 咁就即系爱美号同埋依本院世界个娜娜拉佢上嚟。咁咧，亦都成為一大堆列他圖啦。基本上每個禮拜都一堆列他圖，一大堆情報。咁睇到人頭都暈嘅。 不愧為你個超大型跟抌同人質啊！ 係啊，因為佢太多列他，即係我成日話就係Kaya依間咁嘅公司，佢最成功就係咩？因為佢係宅，佢知道拍乜嘢啲宅最中意講嘅。系咪系咁？系咪堆啲嘢俾你咯？ 我觉得佢唔系知道有咩嘢中意讲，系佢本人中意。 系就系、是、佢本人中意， 肯定系本人嘅恶趣味啊！所以咪话同人字咯。 系啊，好似第八集咁样，佢玩大量嘅勇往直前力他，跟住卡拉嗰个公关喺 X 度面，依系我哋社长嘅决定嚟嘅，先揽死暗夜。 但系阿暗夜话呢啲唔关我事，暗夜自己话唔关我事嘅。 但系佢啲教育员工就话我社长决定嘅。 嗯。 咁就唔理佢啦，呢个就 想问个大人同人知，大家玩得玩开心。 咁就佢有冇第二季啊？咁就呢啲咁嘅炒花生啊，其他话题有排讲啦。 因为佢嘅话题同之前水星魔女嘅话题唔一样，水星魔女系其实好白，但系呢度入边咧系其实就大家一齐睇同人知，大家睇一个一齐睇两个跟得唔住嘅同人知，就系咁样啫嘛。 系啦，好啦，咁咧。本周咧，你要揾啲唔关嗰三个 game show event 同埋 sweet 嘅新闻咧，就唔系好多啫。咁剑圣今个月会出啦，咁喺出之前佢有 beta 版俾你试玩嘅，咁又毫无意外地一大堆 MOD 咗出嚟啦，包括咗五郎美。 即系因为之前都讲过啦，佢上 PC 版最大意义就唔系话在于话啲 PC 可以靓啲啊，如何啦样成，而系既然上咗 PC 就一定有 mod，有 mod 就可以 mod。咁大家明噶啦，唔好讲我咁，唔好用我讲得咁白。咁啊，佢有各种各样嘅剥走出嚟啦，当然唔一定要剥嘅，可以换嘅。咁啊，有嗰啲cosplay 啊，诸如此类嘅嘢，非常之多嘢玩啦。咁 其中只玩最浪嘅就系佢揾咗人中之龙啊，真咗吴郎嘅女装版吴郎美个 MOD 上去，而官方仲将佢转推添。 即系咁人哋系本身已经系毫不忌讳地承认自己是一个变态啊嘛！即系 话阿金变态唔系金亨泰话明啊嘛！我大家比较下边个是佢 MOD 靓啊嘛！ 啊，变成一种另类嘅文化啦，已经变成就一个标杆啦。咁阿金变态仲有另一单呢样嘢噶，佢个之前嗰个巫女计划啊，咁啊而家有证明啦，叫做 Project Spear 啊，即系 嗰个 Spear 啊 ，Spear 灵魂嗰个 Spear 啊。咁佢啊，净系出咗张嘅 KV 数嘅啫，但系就已经俾人有人开始佢夹佢，喂，你系咪用 AI 啊？咪问声，你唔使怀疑，系肯定有用 AI， 唔使望，一定系。咁佢都冇否认过，鬼佬世界可能对啲 AI 好敏感，好过咩？但系韩国其实早八代就已经用紧啦，佢之前尼基啊嗰啲都已经用紧 AI 辅助啦。咪做咪做咯，只要唔会令你觉得唔舒服嘅话就得噶啦，老老实实。好多人其实已经用咗 AI， 唔讲你听咁解嘅，即系好亦调翻转嚟，即系用咗你都唔知。咁啊，呢个咧就因为放大检视就开会见到少少端倪，系咁大把嘅啫，即系你都只能估嘅啫，估下嘅啫。咁啊，讲个唔系好关事嘅嘢去做辅助啦吓。喺Reddit 入边有个版叫梦幻狮星啦嘅版啦，即系梦幻狮星，大家知系边只啦吓。咁入边贴咗张二次元骨嘅素描嘅画，贴完之后啲人话啊呢、這个好靓啊，如何马上乜乜七七喺度赞美佢啦。因为佢唔系而就咁贴上嚟嘅，佢系一个相嚟嘅啫，系用相去影佢一张素描画，好望起嚟似系素描画啦。咁啊，啲人喺度赞，咪赞美不住啦。然后个版主收到 PM， 系个原作者同佢讲嘅，即系嗱，唔系个原作者直接喺上面贴啊，系原作者话俾个版主听，呢张嘢其实系 ChatGPT 做出嚟。我望嘅话咧，其实你唔使话我听，我都肯定系 ChatGPT 做出嚟，因为佢做嘅二次元美少女基本上系嗰个通噶啦。不过因为佢系用一个铅笔素描画嘅风格画出嚟，唔系大家见惯见熟嗰种宫崎骏屎黄色。然后佢仲要做多一样，就系将张画编出嚟， 編咗張紙上面，然後喺張紙上面，跟住然後去影相，去影出嚟，咁啊令到大家覺得佢係手繪出嚟，佢冇講過啊，因為只得張圖嘅啫嘛原本。咁我唔知佢係一個社會實驗啊，定係全心玩鳩佢哋啦，如何那樣都好啦。總之呢張圖係 ChatGPT 做出嚟，而且佢為咗證明，仲要貼埋喺 ChatGPT 入邊咧。而家有個功能叫 Full， 即係你曾經喺 ChatGPT 生成嗰個嘢啊，可以嗰度揾翻出嚟嘅，即係證明翻呢張圖就係 ChatGPT 生出嚟嘅可以。咁當大家知道呢樣嘢之後咧，就啲人就開始思想混亂了。之前讚美不絕嗰啲咧，就自己刪翻刪貼嘅刪貼， 攞曬 啊！即係咁啊，集體炒車。即係跟住個版主咧就講有少少不無諷刺咁講啦，就話即係你想你講嗰啲乜嘢如何那樣？到底呢個嘢到底係 AI 垃圾定係非常之冇用？純粹就係因為佢有冇成日話你聽呢個係 AI 畫出嚟嘅嘢。如果你一旦知道係 AI 畫出嚟，仲要唔係因為你望出嚟，而係因為佢話你聽係 AI 生成嘅，咁你就突然間由一張非常漂亮嘅藝術品變成 AI 垃圾嗱。原句照噏啊，虽然佢讲嘅英文啊，大概咁嘅意思，佢等可以讽刺一番啦。所以跟住佢就话翻啦，就咁啦。所以我哋呢个版《梦幻之声》呢个版啊，往后就唔会再特别讲系咪 AI 啦。咁其实调翻转讲就系都我之前讲咗几次噶啦。虽然个第二 part 仲难产中啦吓，当初段千人计嘅问题调查。到底人分唔分得到而家 AI 生成嘅作品？即系喺张图丢出嚟问你，到底呢张系 AI 图定系唔系 AI 图？命中率最高只有 56% 左右，六成唔到嘅命中率。咁你到底点样去话你听？你根本就如果唔话俾你听，你根本就唔知嗰张系咪 AI。大部分人去屌啊乜乜七七，要摸佢就真系非常之 AI。当然因为嗰啲啱啱嗰个问卷调查系唔系咁典型。嗰啲隨隨便便嗰啲，咁係比較用心少少去製作。只要稍微用心少少，一般人就已經分唔出噶啦。就好似啊金變態呢一張咁樣，其實你好仔細去揾，係要有部分人去揾分得到出嚟嘅，56% 咯。咁剩翻個四成幾啦，分唔出咯，仲唔簡單？咁唔好話趨勢唔趨勢啦，即係呢樣嘢，即係越你分辨呢樣嘢係越來越冇咩意義噶啦。重點係在於畫得好唔好，靚唔靚。有冇心？即系冇人话你听 AI 图唔使玩，唔使用心啦。不过再讲就变咗，就落专题噶啦。真系专题，我真系有机会落个专题再讲啊。总之就呢单嘢就有微炒车啦，因为其实都唔系好多人好 care 啊。大家都系你靓嘅话，我话知你用乜嘢。大部分系咁样样啊，仲少部分见亲 AI 都要屌嗰啲，你说服唔到佢啦。咁我亦都唔打算说服佢哋噶啦。咁啊，算啦，唔紧要。咁啊。好啦，咁啊，其他作品啦，都系屌把 无谓讲啦，又系刺客假期重制喎，黑旗 啊，之前有提过少有提过啲嘢啦，因为阿 Ubi 就讲要重制啊嘛，咁啊而家就都唔系正式宣布嘅，不过就系 Ubi 个合作对象。暗示咗黑旗会重制，因为之前佢嗰套海盗嗰只 game 啊，俾人丢到一栋都冇啊嘛，甚至系话不如当年黑旗。咁佢话哦咁啊，佢唔系话哦咁我整好啲一套作品超越翻当年原作啦，而系咁啊，咁我整翻只黑旗俾你咯。不愧系 Ubi 啊，你都明噶啦 ，Ubi 咁样出罐头化旧作重制，真系一啲都唔出奇嘅。咁嗱，黑旗系咪第一只唔肯定？不过黑旗第一只俾人爆出嚟系有重制嘅，好明显系温紧重制项目，可能有更加旧嘅作品重制紧噶，都唔知噶。呢个其中一个咁嘅作品，咁啊预咗噶啦，咁啊确定翻当时嘅传闻咁解嘅啫。咁啊，即系动物有传闻，呢个都系传闻嚟啊，咁样啦。 有佢啦，呢就。 好啦，呢个礼拜5月35号，咁啊，每年嘅定期维护日 系啦，咁 即系今年咧就比较轻咗少少啊。上年前年咧系好严重，直情系好多游戏咧，直情系集体维护噶嘛。我哋上年喺度串紧佢呢个每年嘅定期维护日，咁今年就好咗少少，有好多都系 game 冇落线，但系嗰啲可以俾你表达嘢嘅部分。全部拎走咗，即系咩直播啊、演唱会，即系呢个 Project 石嘉怡啊，因为中文版系嗰啲腾讯定系咩，我唔记得咗边，总之系都系中国嗰边啦。咁佢又停咗一啲演唱会，点解？因为演唱会入边会可以俾你举牌啊。咁啊呢啲嘢全部冇啦。咁啊仲有啲人就问：，做乜今日只做乜唔俾我改名啊？到底发生咩事？佢哋系认真问嘅呢个问题。咁你咪明白，打机十零廿岁嘅僆仔，真系可以完全唔知噶。中国嘅话， 冇话中国啦，全世界都唔知有几期啊！30几年前，你即系我好老实嘅， 几年前的事啊？35年前的事。大佬，冇35年前啦，5年前啲嘅僆仔都未识啦，何况3年前？ 都系嗰句啦，就是、我当年有记忆噶，不过呢度唔讲咁多啦。咁总之就系班僆仔真系完全唔知道，反而走去问，然后就变咗好诡异嘅条圈啦。如果你知道嘅话，即系要知道唔好讲呢件事，咁你首先要知道有呢件事存在先可以讲呢件事噶嘛，先可以知道唔好讲呢件事噶嘛。咁、所以唔知嘅人咧就会走去问到底发生咩事。咁啊，今年依然系出现咁嘅状况啊，不过就冇嗰啲啊李佳芯嗰啲咁啊烈士走出嚟啦，好似冇啦吓。咁啊，依然系咁样。今年就相对比较少，轻少少。总之就每年例行耻笑下佢，多下佢，系咁多啦。咁样， 唉，无谓讲啦。好啊。 咁啊，讲翻啲大家关心嘅9600XT出咗啲测评啦。咁啊，当然系睇人哋测评啦。我点会有卡有卡啦？咁比数据上会靓少少，因为佢数据上9600XT 就系9070XT 嘅一半嘅核心，即系个运算器啊，大概系一半嘅。但系佢整体出嚟。是有60%的效果的，应该是部分是受益于它新的 FS364 啦，咁升生成啊嗰啲嘢应该要有嘅嘢佢都终于有啦，不过就依然 keep 住个情况就是老王会快佢一代咯，即之前一路都有咁嘅嘢就是老王出光追，咁下一代之后数码都出光追，老王光追改善，数码又光追改善，即佢哋 keep 住咁样一步 step and step 咁样一步一步逆步逆吹咁样，就始终撑住一个世代啦，之前都提过啦，而家依然系啦，因为佢而家中枢有精生成啦，但系人哋有4倍精生成，咁啊始终都会有个差距，因为AMD 呢边咧就个精生成系2倍嘅啫，咁但系都好啦，表现都系相当地唔错啊。大致上如果净系计打机的话，再排除埋4倍精生成呢样嘢，即系就大家都系2倍精生成嘅话，佢差唔多同5060Ti差唔多。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它的价钱就相对有竞争力了。因为5060Ti我记得是399嘛，它两个版本，一个299，一个349 RAM 的问题啦。咁是有些竞争力的，尤其是如果你真的不用 AI 去做东西的话，咁如果你真的用的，咁其实不是不用得的，不过它没有 CUDA, 会比较辛苦一点。同埋它的 VRAM 是 GDDR6, 咁行 LAM 都会慢一点的。未至于用唔到，但系会都系取舍啦。如果你纯打机嘅，佢嘅升游戏性能其实系强过5060Ti。先讲下对比嘅系5060Ti啊，差唔多价钱，平佢少少，性能上差唔多，而且之前讲过啦，5060Ti大概比4060Ti升幅系20%啊嘛，佢比之前对自己对翻向垂直对比翻自己嘅话，7600XT 大概赢咗50%左右。其实都几多嘅代际嘅增幅㗎啦，已经系。咁望起嚟就 OK 嘅。咁所以个差距又再进一步收窄。尤其是如果你考虑到老王啲卡仲要系缺货加价炒落镬。咁当然我知道9060XT 未必唔落镬嘅。咁而家呢个时间。咁但系如果你系正价买 9060XT, 系一个可以选打机选择嚟嘅。咁但系选择边个版本呢，咁呢度又冇5060Ti 咁绝对喎。5060Ti 基本上就係讲緊你 forget 咗 8G 个版本啦。呢度入面呢就係佢一样係有 8G 同 16G 版。因为佢个流水线问题 ,128G 嘅流水线你就要摸就 8G, 要摸 16G, 冇中间线嘅。因为 8G 嘅就係放 1G VRAM 嘅晶粒 ,16G 嘅就係放 2G, 冇 1.5G 嘅晶粒㗎嘛。咁佢亦都唔会修改佢流水线数目啦，咁我唯有咁样8同16你自己选择。咁点解会唔同呢，因为我唔知系佢个运作原理定系点啦，总之结论而言就系9060XC 喺大部分游戏8G VRAM 是够用的，只有少部分游戏譬如 Manhunt 是不够 VRAM 的。如果跑起 Manhunt 的话，以它标准的你行 2K, 然后高画质的话，它会吃到 13G 的 VRAM, 即是你要用 16G 才够，如果不是你 8G 的话会爆 VRAM 爆到黐筋。那这个 Capcom 的问题来的，它由当年测试就已经有这个 VRAM 调动问题了，到现在依然是叫做行得喐，但是未算好好。所以它如果你目标就是打 Manhunt 的，不好意思，一定要 16G。如果不是的，咁你可以考虑下 8G, 佢撑咗$50系咪咁重要呢，我会前瞻性地认为应该要揀 16G 嘅，但係 8G 未至于唔得嘅。即係如果你係嗰啲代代换卡啦，到佢旧好差唔多就买二手买出去，然后换张新卡嘅，咁你 8G 可能都可以顶住先嘅。咁当然啦，可能你一两年后再卖出去嗰陣时 ,8G 会唔会俾人嫌呢，高机率 我只能讲变成相对老王，你唔使谂一定系十六亿，变成就系你可以谂一谂，系咪真系差个五十蚊美金？咁你睇自己啦，自己嘅考虑啦吓。咁、好啦，开始啲八卦嘢啦。 首先就系、其实呢单嘢就三日嫌上收皮嘅，系其实都几莫名其妙嘅。咁咧。即系星洲泛中花咧，就事务所就宣布同合作出嗰啲叫做专用信用卡，即系其实保兴嘅就系咩？甚至偶像嘅样嘅信用卡喺本期好多噶啦，但系今次咧竟然出现咗大嫌上，即系三日就取消咗计划。点解就系、呢个信用卡咧有啲特别就系、佢除咗有啲特别 logo 之外就话嗱，首先就出卡费3000日元啦，呢样唔使讲啦。咁咧就话呢张卡碌卡时候咧使用嘅嗰个数目咧会有一定比率咧。就撥入去板莊花嘅活動營運資金，咁咧你送得越多咧，佢就送翻越多嘢俾你，即係嗰啲所謂嘅睇相、有咩專用相啊、信用嗰啲咁嘅古靈精怪嘢啦。咁之後就話佢話：屌你啲擺明計劃揾啲壓榨錢啫，佢話對呃夠拆做卡奴啫。喂，你越碌得多，咁佢所謂支援費你付出俾，即係叫現上要去俾錢。咁俾咗錢之後咧，先俾嘢佢，咁即係俾人碌卡。咁咧就嘈冤巴閉，嘈咗幾日之後咧。就事务所收咗，就取消咗呢个计划啦。 我觉得好莫名其妙，老老实实。嗱，几样嘢啦。首先，一般嚟讲，新式信用卡唔使俾钱嘅，佢要。不过其实嗰嚿钱最终系俾翻你，你当系预付款啦吓。因为佢俾咗3000日元话要俾，系会抵消翻你嘅消费额嘅。即系预付啫，其实就系咁呢度部分就冇乜所谓啦。咁然后用得越多，会有越多啲回赠俾你。咁你用信用卡啊，碌嗰啲嘢都系咁样噶啦。 但系佢唔系回赠，系扣起钱喎。即系例如话，你碌咗1万 yen， 扣100 yen， 嗰100 yen 唔系俾翻你，系俾佢。即系事务所收咗100 yen， 咁种意思。 即系呢个废话嚟噶，因为调翻转讲就系、信用卡点样盈利，就系你譬如碌一100 yen， 咁佢大概会有3-5 yen 左右系会俾咗信用卡公司，然后信用卡公司点样分配嗰嚿嘢啦？通常就有部分啲咩签账积分啊嗰啲嘢啦，就咁样俾翻你嘅。点解会有钱俾翻你？就呢度扣出嚟嘅。咁呢度入边佢只不过系话呢部分佢唔系俾你，而系俾合作嗰边，因为你搵人合作，加入对方加有着数，你真系要提供啲资金俾佢噶啦。咁佢用呢、这个。比较似分红嘅形式，咁分部分俾佢，咁然后你都唔系冇嘢噶，你咪有佢嗰啲咩仲相关嘅产品俾你。喂，咁其实是一个好正常、好合理嘅商业模式嘅啫。你谂下啲咩代言啊嗰啲成，唔通间公司系冇实冇俾钱嗰个明星噶？只不过系佢又直接由你消费额嗰边本来俾晒信用卡公司嗰部分3-5% 嘅手续费嘅分成入边拨一部分出去啫嘛。你本来就算就咁碌卡，其实都有呢嚿数喺度噶，即系所以点解我哋香港有好多铺头咧，又或者啲微利润比较低嘅铺头系唔收卡，就系、因为咁啫嘛，因为佢唔想俾佢食咗个数啊嘛，因为信用卡公司又调翻转就一定要佢唔可以将呢个嚿转嫁去消费者上面啊嘛，你碌卡唔可以贵啲啊嘛，咁呢嚿数本来从来都存在噶，阿泽唔该醒醒啦喂，呢、个世界系咁样运作噶，本来就系、是。 但佢自己就總之咩咧，驚人鬼曬咁嘈，話總同埋就係、另一個原因就係佢揾嗰個咧，就係、扮窗花一個新人聲優，即係佢啲人講就咩，喂，你揾都揾個大粒啲噶啦，冇揾啲新嚟搞啊嗰只。 咁唔關事啊，大有大做，細有細做，唔通真係一定要做到 top 聲優先可以做呢啲嘢配咩？喂，其實呢啲就係合作代言，然後代錢，即係你想象都想象到啦，合作代言唔通冇錢代啊？就咁简单啫嘛，即系我真系好难理解点解佢哋会嫌上啊！即系你唔满意嘅，你咪唔好用咯。你觉得呢个模式唔中意嘅，唔 like 嘅，咁咪唔好用咯。老实讲啊，呢种我都唔需要特别揞钱出嚟，因为正常你消费就已经会用信用卡噶啦嘛。当然假设你会啦，即系当然你要话咩引诱借钱，因为信用卡可以系嗰个借钱啦，引诱借贷如何那样嗰啲嘢，我只能讲喂，咁其他信用卡代言都系咁样搞噶啦。从来都不是新鲜事嚟噶咯，至于点解一定要咁啊烧到佢本人咧，我就觉得佢有啲无辜啦，老老实实咁样咯。 本人就冇关，大家都咁样，其实佢本人就冇关系嘅。大家知道咁似似呢啲嘢，佢够食咩？啲声优，绝大部分声优基本上都系叫做咩？ 咁呢啲点解经理人签翻嚟嘅啫嘛？ 事务所有个 order 俾你，去影张相咁啊，佢算噶嘛？鬼知咩？ 啊，呢啲经理人签翻嚟嘅啫嘛。 好啦，咁呢单嘢就算，反正佢而家收咗皮就唔再讲佢啦。有一单咧，其实一个非常非常励志嘅故仔。咁咧，江田龙太郎演员，咁咧佢最有名就系早几年前拍《无门超人 Zero One》里面做不破连嗰、那个。咁咧，佢就今年31岁噶啦，咁就 在2021年突然间他的 X account 突然间停了，就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都不见也都没有看过任何新闻，大家以为他即突然隐退，跟着在最近几之前突然间说我考了个司法考试了，司法试验，因为本来你做律师你考司法试验的嘛， 不一定律师，即是律师、法官、检察官那类跟司法相关的都要考这个试的， 是啦，那他就考这个试就终于 pass 了啦，即是说他踏出了他目标一步，因为他挺传奇的，他估计是中学中退啊，没毕业，跟着呢就高等学校毕业程度认证试，即是考了个所谓证明你有高中毕业的证书啦。但是呢他在做紧嘢的时候考中大不合格，跟着做了一年浪人再考，同时大学入了去啦。然后就在做完之后的时候再考试中大，但是考三次都不合格。结果最后入了早稻田大学化学部。2019年早稻田大学化学部合格之后呢就做演员啦。然后终于在6月8号宣布了是考了司法试验合格。 嗯。即系我提一提啦，日本嘅司法试验其实相当地困难，佢要考嘅话，咁啊，而且考完之后，就算你唔系律师都好啦，你都可以喺相关嘅公司度做，即系喺我哋眼中就系一啲咁嘅专业人士嗰个程度嚟噶啦。即系由一个中学辍学，然后考翻个你当系变成类似系呢个CE 咪嚟？ 考中学中辍，跟住中学，跟住咧就证明咗自己有中学能力，跟住考中大唔得，跟住再早稻田大学读完书之后，跟住继续努力读书。 嗯、 超级例子呢、这个古仔。 即系如果用香港例子就系咧，高中文凭试过唔到，然后艺进上去，因为艺进等于五科合格啊嘛，读完艺进，跟住博上去大学，仲要变埋专业人士。大概是这样的例子故事，如果以香港的例子就。 啊、所以其实恭喜他真的很难得，又不是你出来做事你要这样去努力去考试呢，还有他不是说那些什么你上了岸四五十岁那些走去读书那种，而是他在后生时已经搏命，已经是叫做喂你都说太名都叫做什么有些名气啊，在这个圈里面他还这么努力考试，好东西的这些。 嗯。 真的叫做真的很励志故事咯。好啦，那就最后啦。 东北方邻国的八卦太匪夷所思，所以拿出来讲一下。咁啊，台湾有档做 keyboard 的公司叫做 iWork， 我冇用过佢嘅嘢嘅。咁 iWork 是几算系算一类有名气的收产品公司啦，我听过嘅。 即系听过一下，但我自己冇用过，个人理身啦。咁啊，喺台湾最大嘅香文啊呢个 PTT 入边啦，咁佢有个版入边系专门讲啲三 C 产品嗰啲嘅版啊嘛。咁、然后某一日。站方的公关公司转封信给他个版的版主，话咧喂，我哋收到 cover， 因为 PTT 系嗰边放 server 啊嘛，嗰边嘅侵权通知，咁啊你自己谂下要点样先处理啦吓，即系佢咁样去讲啦，咁啊我就几微妙啦，因为佢之前咧就系有人话产品做出嚟有瑕疵，咁啊不良品啊，其实调翻转讲几大间厂都有噶啦，系比例同埋点样售后处理嘅啫嘛。咁佢有个唔算好好嘅体验啦，咁上嚟呻两句啦，咁然后就有咁嘅版权声明，即係我哋俗称嘅版权炮啦，虽然佢就唔系我哋一般讲嘅 YouTube 嗰种版权炮，呢、这个仲要恶啲嘅，又系 DMCA 啊、即使之前讲个被封光原则嘅问题啦，即係对平台嚟讲，如果版权方提出要求佢喺及时处理咗嘅话，咁平台方就唔会有责任啦，咁佢嘅处理就系交返俾个版度讲返你喂落架囉。佢又唔系叫佢落街，点样自己点样处理就点样处理啦。佢系咁样嘅，俾翻个管理个权限俾佢啦。 但系真系有几奇怪就系、是，喂，一般嚟讲呢类所谓叫做咩闹你啲产品嘢，系通常啲公司系唔会理噶嘛。 未至于，因为 PTT 咧就叫做呢个最大民间客服嚟嘅，好多时咧喺上面只要比较多提嘅意见一出嚟啦，啲客服咧系会 mon 铺嘅，佢哋会睇住有啲冇人调，其实连登都有啦，即系某唔开名啦，某两三间香港嘅电脑铺啊，系上面会问铺噶嘛？如果你喺嗰度屌嘅话，会快过上 Facebook， 快过从官方讲嘅。总之你上面一屌就会马上有人处理，一样情况嘅啫，佢都会咁样嘅。但系诡异嘅地方在于系咩啦？咁间公司就弹出嚟话：，喂，大佬，我冇发过啲咁嘅信、啊，因为当时系几群情汹涌噶。哇，大佬，你讲你两句话唔掂，就可以用呢咁阴湿嘅招数。因为调翻转，你直接去话：，喂，冇呢咁嘅事。我哋做嘅嘢如何啦？若系你抹黑如何，都还好少少。你系直接来阴的。 一般嚟讲系唔会出声噶嘛，通常 用版权去要求佢落架。 是好阴阴中之阴的，即是等于我们现在、可能屌紧某间嘢，跟住突然间发封律师信嚟，嗱先讲我哋有收过嘅，不过就大家对我哋科文历史比较知嘅，应该知系边档嘢有发过律师信俾我哋嘅，不过就唔讲啦，即系 夏律师啦， 系有嘅，但系 唔系呢种情况咯， 即系总之就系一个好黑人憎嘅嘢嚟嘅。即是唔似系佢平时嘅做嘢，咁然后佢就，但系佢又，所以就好群，一时间好群情汹涌啦。咁版主用呢、这个点啊惩罚厂商嘅套嘅就系、是、以后禁止喺我呢个版入边推呢档嘢，因为呢个算系对厂商嚟讲，其实调翻转系一个最大惩罚嚟嘅，因为佢哋唔会喺度直接反映，但系佢哋系会好在乎自己产品嘅名声喺台湾自己个 PDD 嗰边嘅名声，因为真系会有影响嘅。咁、禁止喺呢个版入边推荐呢间厂嘅作品。但嗰边就发个公告啊，大佬，我哋冇发个版权炮，申请 DMCA 侵权嗰嚿嘢唔系我哋嘅人做出嚟噶喎。咁咧就有两个可能，一佢真系唔系佢做出嚟嘅，因为据闻台湾有啲人系已经系黐筋到咧，黑暗兵法系扮成系嗰间公司，因为发侵权通知只要写封信过去得噶啦，你唔需要证明你就系用版权拥有者。呢、这个以前我哋屌过噶啦，系不过嗰阵时讲 YouTube 啦，一样情况嘅。你是不需要证明你是版权拥有者的，咁所以是可以冒名的，咁亦都另一个可能性就是获咗即刻切割当系唔系，而家基本上罗生门唔大可能知道系咪噶啦，因为佢一口咬定唔系，你除非有啲咩证据证明，如果唔系你都几难讲噶啦，咁所以几搞鬼咯成件事，用版权炮去光人，而且仲有可能。是再庄家喎，即是佢暗示、明示、暗示，可能也许未必是其他同行竞争，因为台湾的 keyboard 厂都有几档，我用的是另一档嘛，唔开名啦。咁即是望起嚟就好黑暗兵法咯，成件事。即是你本身版权炮去炮瓜一个贬低你产品嘅嘢，就已经好黑噶啦。你仲要系呢件事原来系有人冒名嘅，如果系。因为佢就出到，即系大家知啊，我先有讲过，律师信唔系值钱嘅，但系出到律师信去讲嘅话，都会变成，如果你个入边系讲嘅系大话嘅话咧，后边你系不愿兜着走嘅会，咁我就真系唔知道点样啦，因为无论系边边都有可能嘅，而且我亦都冇办法判断到底边边，咁啊唯有讲晒俾大家听，咁啊虽然啦，就大家应该就唔会特别去，因为iWork 佢高登，我记得以前都成日会见佢嘅 keyboard 嘅特点系平。相对来讲提供一个比较高的价性比啦。咁所以老实讲佢有少少瑕疵唔太严重的瑕疵我是可以接受的。咁当然有人觉得都是要拿出来讲讲的。其实就是这样的，本来就是这样的小事的，就变成一个黑暗兵法的东西都是几神奇啊。唔知道罗生门事件咁我拿出来讲一下啦。 好啦。咁今个礼拜就差唔多啦，因为今个礼拜真正的大镬嘢全部都是全部细走晒，所以就变得好短。好。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咁就所有真大家会有兴趣知嘅嘢请留返专题。好、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